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 ，Go Shen Magic Hour，Go 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女生的平衡感真的有比男生好吗？ 平衡感啊，怎样的平衡感呢？走路那一种平衡感吗？ 就是如果要你一手来拖着一盘满满的乒乓球 ，OK， 你能不能确保你在走的过程中，它完全不会掉下任何一颗？ 我觉得如果没有人阻止我，没有人阻碍我的话，我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有人阻止我，有人阻碍我，所以我手上那一盘的乒乓球嘞，就不能守护着了。下一秒啊，真的是把盘上的全部乒乓球已经落下了。到底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小童阻止了我。他用什么动作去阻止我呢？首先，我们就来听听看呗。 来，准备啊！ 他的动作呢，就是要搔痒我们，就是鼓击我们呢。 哎，但我必须说 ，Kelly 跟 Kristen 真的不愧是好搭档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人呢都是非常怕痒的。Kelly 只要被别人不小心触碰到他的身体，他是非常敏感，然后反应很大， 是 他是第一个就把那些乒乓球给掉光的人。 哎，让我意外吓到的就是呢，我竟然那个盘上的乒乓球还存在着，没有掉任何的一粒球。 OK， 我觉得你和佩珊是蛮势均力敌的， 哎， 但到最后呢，到底是哪位女 MC 成功保住了她手上的这盘乒乓球？大家马上去到Go Shen的 YouTube 看我们最新一集的Go Shen，哎呦喂，你就可以知道喽。 是，赶快去看吧。但是你们每一次都是在影片上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一天想要看到我们真人嘞？现在我们的真人呢，真的是可以马上出现在你眼前呐、啊。如果想要我们Go Shen MC 还有舞狮团来到你家拜年的话，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上传你家里粉刷过的一面墙，让你最满意的一面墙这个照片呢发到这个 Instagram， 在 tag Nippon Pen Malaysia 和 Go Shen， 在 hashtag Go Shen cross Nippon Pen My CNY 和 Nippon Pen 的色号，再用创意的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希望 Go Shen MC 到你家拜年，以及最喜欢这面墙的创意理由，你就有机会成为那位幸运儿啦。 是的， 记得把你的 IG 账号设置为公开的账户哦。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浏览 Go Shen 的 NY， 设置 Go Shen Beyond Trend。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卡卡、阿贤还有 Jasper 的 Happy Max Max。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猜猜猜，花椰菜、包菜、空心菜， 哈 ！Go Shen 猜猜猜。Go Shen 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一个冷知识呢，哎呀，它是跟 什么 口臭有关的？ 咦，口臭啊，你咯，你的嘴巴臭臭的， 你的嘴巴还有你的嘴脸才臭臭的嘞。 你是嘴贱，不是嘴臭 啊？我是嘴贱，不是嘴臭，确实是如此。 Okay.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口臭吗？ 为什么会有口臭啊？因为没有刷牙咯，那么简单啊？ 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啦。其实口臭远远比你想的还要更加的复杂一点点。 OK OK， 为什么会有口臭呢？今天我们以科学角度来研究看看。 嗯哼 ，A， 因为你吃了重口味的食物，还是 B 呢？因为你口腔的细菌太多了，还是 C 呢？是肠胃不好导致的，又或者是 D， 像莹莹说的，没有刷牙的缘故。 哎，肯定是 D， 没有刷牙的缘故啦。因为我家里呢，就是有一个很不爱刷牙的弟弟，你知道他有夸张到怎么样不刷牙吗？他可以跟我说，很逻辑的跟我说，刷牙一天两次的咩？哎呀，早上起来我们也是要吃早餐，也是要去吃午餐嘛，刷牙来干嘛啦？晚上刷就够了的啦，把那些肮脏东西刷干净了嘛，对不对？ Yeah. 我弟弟的逻辑就是这样， 他是晚上刷牙的啊， okay, 他是晚上只有在晚上刷牙的， yeah. 所以导致他的牙齿哦，现在真的黄黄这样，然后。生到有点不整齐的、 yeah! okay, 我觉得整不整齐应该跟刷牙没有关系，可能是他天生的，或者是骨那个牙齿的排列 啊、maybe。 但是你说牙齿黄黄，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都是，如果 今天 扣分呢、欸、就是我一个很帅气白净净的一个男生，可是一开口他的牙齿是偏 黄 的， 黄 你会先扣一点吗？ 我会完全扣分， 会啊， 因为我弟弟不算黄了，还有更黄的、我看过我的朋友他的牙齿啊，真的是门牙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黄的那一种， 可以拿来做调色盘的那种黄啊，水彩直接沾牙齿就可以了。 没有，还来得，还来得。 啊，老师在讲为什么拿还来得涂自己牙齿。 重点吗？我的牙门是重点， 重点是 highlight 是重点来的。OK， 当然刷牙是肯定要的，可是真的是像莹弟弟所说的那个理论导致他口臭吗？就等你的答案喽。哇塞，进来勾选 Cellcom DG Fire 区号码0169988889，告诉我们去掉勾选多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呢 Semangat Number Satu 首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IVE 的 Baddy，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4号傍晚5点钟在 Asada Arena Bukit Jalil 魅力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一个冷知识呢，是跟很多人都很害怕的一个东西有关。那就是口臭，讲话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可是为什么会有口臭的这个现象呢？有四个选项让你猜。 A， 因为你真的吃了重口味的食物，还是 B 呢，口腔细菌太多了，又或者是 C， 肠胃不好，还是 D， 没有刷牙的缘故呢？ 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嘞？ 我觉得口臭的原因啊，答案是 B 啊，细菌太多。因为我是如果好像普通的臭味的话，其实你刷一个牙或者是漱一个口它就没有掉的。可是有些人哦，是他无论怎样刷牙怎样去漱口啦，他过一阵子还会口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 B 有关系咯。 我觉得应该是 D 跟 B 咯，你没有刷牙的话才会导致你的口腔细菌太多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刷牙就才有这个 B 的这个原因了，所以 B 跟 D 是答案。 可是如果你不刷牙的话，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清洁你的口腔啊， 比如说 漱口水 啊， 或者是一些强酸又在讲这有的没的。 可是我觉得漱口水漱不干净吧，因为你的牙缝里面还有一些细菌，你是真的要用牙刷去刷出来的。 当然在民间里面也有传说，其实漱口水也只是一个商业的道具啊，一个商业手法，就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其实你刷牙就够了。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没有人去认证它啦。 我觉得这个漱口水应该是 extra bonus 的、 right. 你刷了牙之后可能真的还有一点点细菌、你再用这个漱口水的话应该清理干净 100% 了。 所以你觉得就不管怎样就是要先刷牙才不会导致口臭？ 是，一定要刷牙、刷牙很重要。 跟细菌没有关系吗？ 细菌 可能它本身携带某些疾病之类的呢？ 可能 maybe 真的是细菌导致你的口腔本来是很臭了的，没有刷牙已经很臭了、但是你没有刷掉这个细菌的话越来越臭、像那一个垃圾这样子，味道很臭。 你形容人家嘴巴像垃圾也不太礼貌吧 真的是有点臭那 把那个垃圾丢进他的嘴巴讲这么丢我嘴巴你就垃圾桶 了、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要舍就够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 深夜里你试过因为某些不美好的回忆而惊醒，有时还会翻来覆去睡不着吗？如果是，那你该听听歌手萧秉治的这番话。 你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互相的接住自己。 歌手和我 YY 莹莹想提醒你，有些遗憾不一定能圆满补回，但没关系，当你愿意和自己的不完美共处，有些事情反而变得没那么难了。要记得最圆满的和解是自己接住自己。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stro 艺人的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听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口臭有关的。大家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口臭的情况呢？四个选项 ：A， 就是吃了重口味的食物 ；B， 口腔的细菌真的太多了；还是 C 呢，肠胃不好啊；又或者是 D， 没有刷牙啊。 哎，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感觉 A、B、C、D 都是哎，因为你吃了重口味的食物，像蒜泥的话，你的口也是会很臭。 然后你口腔细菌太多，你的口也是会很臭，你没有刷牙，你的口也是会很臭，你的肠胃不好，有时你打嗝还是什么，你的口也会很臭，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ABCD 都有。 诶，他觉得全部都是原因，肠胃不好啊，吃了重口味的食物啊，的确有时候吃了重口味的食物，整个口腔都是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臭那一种的。比如说大蒜，或者是那个鸡饭辣椒，一吃下去的时候， 鸡饭辣椒会有留下臭味吗？ 有那个大蒜味一直在我的口腔里面的一整天。又或者是我吃了那个沾面包，那个生熟蛋， 生熟蛋 我吃了之后真的是一整天都是那个蛋的臭味，不知道为什么。 OK， 你讲到重点了，为什么蛋会有那个臭味？ 为什么蛋会有臭味啊？就有那个腥味咯，那个腥味在我的口腔里面。 我要听一些比较化学词汇的东西。 化学词汇， 对，蛋就是蛋，确实是这个答案的关键因素之一来的。 有细菌、哦。 像你刚刚讲到的，为什么蛋总是会有那个臭味呢？吃了鸡蛋过后， 因为你待久了之后，它就有细菌生长了，然后就生长在你的口腔里面。 OK， 如果蛋分解过会产生什么？ 蛋分解过后啊，它会产生鸡油、小鸡 、什么东西？ 小鸡， 我就懂。问你这种化学的，你肯定答不出。 小鸡， 蛋白质分解过会有什么东西？ 蛋白质， 你就不用说，因为我懂说不出，我会来给你正确的解答喽。 OK，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G Dragon 的 Power。那 G Dragon 呢，要来马来西亚和你见面啦，将在这个 event 啊，那就是 K Spa in Malaysia 啦，将在1月31号晚上9:05呢，在 Stadium Merdeka 隆重引爆了。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Club 平台去购买这个入门票，又或者是呢，上到 GoSend.my 参加游戏呢，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了哈。详情条规浏览 GoSend.my。 GoSend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Send 猜猜猜。 各位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啊，和口臭有关的冷知识。大家有想过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会有口臭，有些人没有呢？只是暂时性有，或者是一直都有，到底是为什么有口臭呢？有四个选项 ：A 吃了很多重口味的食物啊，还是 B 呢口腔的细菌真的太多了，又或者是 C 肠胃不好才是元凶，又或者是 D 呢没刷牙。 目前为止呢，真的是 A、B、C、D 都有人选择。Before 揭晓答案，我们先来听看这位听众 A、B。CD， 你觉得是哪里根？ 我觉得嘞，答案是口腔细菌太多吧，因为很像我们吃东西啊，很像大多数有那种就是比较有那种就是小细菌那种感觉啦，所以嘞，我是觉得很像你吃细菌啊，然后细菌就有那种就是很多那种口臭的意思吧。所以我觉得是 B 了。 所以目前为止呢 ，B 是最多人选择的，所以答案真的是 B 吗？ 可是我们吃这些细菌，吃下肚难道不会生病吗？ 谁会吃那个细菌呢？ 就是很多食物都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微小细菌啊。 比如说那种小焖啊、生鱼片是不是？ 不是，你认的食物都有微小细菌啊，可能掉地上啊，那我讲什么吃什么3秒那一次都是有细菌啊。 OK。So 我觉得我 B 吧，口腔细菌太多，没刷牙应该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啦。 恭喜莹莹答 对了， 对了。 我就知道，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 tricky 的。我们问你为什么会有口臭，就口臭的直接原因。 OK， 确实元凶就是细菌本身。 OK， 那其实选项 D， 你刚刚讲刷牙很重要， 对， 确实刷牙很重要。但是以这个题目来讲，刷牙是一个诱导因素， uh-huh、 但直接因素让你有那个味道，就是细菌在作祟。 Okay、 那这些细菌包括什么呢？就有时候我们吃饭、吃东西，任何东西都好，我们口腔本身也是有一些消化酶的。 Uh-huh、 那它消化了这些食物，我们分解过的一些食物残渣呢，就会产生刚刚我问。为什么你像你讲的，你也发现吃鸡蛋有时候会有那个怪怪的味道， 是的， 它产生的一个物质呢叫做硫化物、 嗯、 挥发性硫化物。这个硫化物啊、嗯、它本身就是有携带一点臭味的、 哦、 就是这个你所谓的蛋腥味，就是跟那个硫化 物 有关。 硫化 物，那为什么我们说不刷牙，因为你不刷牙的话，像这些微小的细菌啊，它们就会残留在我们的舌苔啊、 嗯、 齿缝啊、嗯、牙龈啊、口腔的底部啊，啊，久而久之发酵了就会有那个味道， 味道臭臭的。 所以说到最后呢，确实还是要早晚都要刷牙，最好就吃饭过也可以刷一下。 是，就是 bang on baggy， 歌手给 给，记得了吗？是这个是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